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06:50，欢迎各位在夜晚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之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朱红。 哎，这刚才这一长串差点咬了舌头。 我们俩算是第一次搭档，对吧？ 哎，对对对对对 啊，很荣幸啊，很荣幸啊！ 今天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生日啊！ 对， 首先祝文艺广播所有的主持人、编辑、记者、我们的领导，最关键的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以及文艺广播的伙伴们、朋友们，大家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哎，今天这个跟朱红一起搭档，我还有点小紧张，是吧？ 紧张什么呀？ 因为这个时段还好吧，一会儿到下一个时段，我这各种不熟悉啊。 我觉得你应该比我更油嘴滑舌吧？ 啊，什么叫油嘴滑舌呀？ 对，今天呢，我们2个小时打开文化之门和演艺群会2个小时，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成立的台庆特别节目。 对，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 嗯，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跟文艺广播的故事，或者说有什么对于文艺广播的祝福都可以发送上来，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时间 APP 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特别重要的两位嘉宾请到节目当中啦。 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啊，我们这个春风得意，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全都得意洋洋， 对， 是吧？啊， 对。 但是我们这个意啊，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意，我们这个意有2个奖，第一就是我们文艺广播嘛，文艺的意， 对。 另外就是我们今年有了一位战略合作伙伴，就是咱们这个中国话剧界的国宝级的单位哈， 对， 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对。 所以这个意，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北京人艺的意， 对、 啊。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北京人艺的代表，非常优秀的演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过生日。首先我们欢迎梁丹妮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丹妮。 丹妮老师在我眼中啊，是一个对于艺术有极高追求，特别认真甚至苛求的这么一个人。我们特别高兴把梁丹妮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一位帅哥啊，同时也是我们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当中的翘楚，杨佳音。佳音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丹妮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佳音。 哎，跟梁丹妮老师有合作吧？ 合作非常多。 多了 啊。哪几部戏合作过？ 首先就得说日出吧。 日出啊。 日出还演一对儿。 对，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环节啊，就是我们准备了三个北京人艺特别著名的话剧，分别是雷雨、茶馆和卧都会馆。 对， 今天其实吧，我觉得我们这个设计呢就有一点儿这种 自己挖坑往里跳， 哎，对，特别不自量力的这个意思。 对啊， 哎，我们主持人呢录了一小段，然后呢我们又请来了北京人艺的原版话剧的一小段到这儿来，你说我说对比好啊，还说 PK 好啊，还是 哎，我知道应该叫学习，啊，对吧？ 哟， 怎么样？ 是，对，这个原本是说呀，找到原版的某一个段落， 啊， 我们自己也按那段落，我们也录一遍， 那是绝对不行的。 对，后来我们放弃这个想法 啊，我们说我们就一个话剧选不同的段，要是选同样的段，我估计我们真得找个坑跳下去是吗？ 其实那个可以选的话剧也是太多了哈， 太多了， 啊，首先你看龙须沟，这是龙须沟，这是咱们的叫奠基之作啊， 嗯， 然后有很多的名剧啊，雷雨啊，日出啊，北京人，我们很多主持人都尝试了一下啊，今天也想请二位老师给评点评点。 对对 对， 但是更重要的是啊，您那个什么手下留情啊。 哎，我觉得现在咱们就开始吧。 啊，现在就开始 啊。对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吧。我们首先，啊，放一个杨佳音参与过的茶馆，好不好？ 哦，茶馆哈，行，那我们来听听这个主持人版的茶馆啊，这个几位口下留情，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听一听，这都是你们熟悉的声音啊。 都是谁呢？ 嗯，听一听。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茶馆以老北京一家叫玉泰的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展示了从清末到北洋军阀时期，再到抗战胜利以后的近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和各阶层的不同人物的生活变迁。 哟，您二位真早班啊！来来来来，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的英国皂，它是又细又纯。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呀？ 哎，咱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都花不完。您坐着，我呀办点小事儿。说说吧，10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啊，我这忙着呢，没工夫专门伺候你。 刘爷，15岁的大姑娘就值10两银子吗？ 嘿，卖到窑子里头去，也许能多拿个1两8钱的，可是你又不愿意呀。 我看呐，这大清国要完， 诸位主公，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等等， 怎么？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我爱大清国，怕他完了。 哎，刚才这段啊，这是主持人版的茶馆，嗯， 里面都有谁？我听到大鹏了， 嗯， 刘 继 同， 刘继同演那刘麻子嘛，他 对对 他也姓刘嘛。 啊，这个杨佳音给评价一下。 嗯， 我觉得那个，因为这是一个 想词儿了， 第一幕里面的一个节选， 对， 然后呢有常四爷，有刘麻子，包括还有康六， 嗯， 就是集中在就是卖孩子那一段， 对对对， 是有节选， 嗯， 但是虽然是节选，并没有这个有不连贯的感觉，我觉得几位主持人的这个演绎还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非常连贯的，反正我刚才听进去了， 是吧？ 嗯，再加上这些声音呢，平时也经常在广播里收听，所以说还是很吸引 我。 我 跟你说啊，这个主要我们态度好，我们也就录了40遍吧。 杨老师，您给评价评价，也说一说您在人艺演戏哈，就是因为茶馆算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作品了，一代一代的演下来，您也演了很多那种传承下来一代又一代的作品。 其实我就是最老一版的，像蓝天野老师啊，他们那个于世志老师，他们那一版我是没有看过， 嗯， 没有看过，因为我到仁义时间也不算太，也不算太早， 嗯嗯， 因为我是1996年，年底才去的， 嗯， 1997年我才开始正式参加仁义的演出， 嗯， 所以他们已经都已经结束了，那一版的已经结束了， 对， 他们老人已经不演了， 嗯。 只是看过电影啊、 嗯、 和有些那个舞台的视频资料， 对、 嗯、我看了一些。我看后来等我到仁义的时候，就是远征他们开始上那个我、哦、梁冠华他们演的这一版了。 嗯 嗯、 这个因为没有特别大的比较呢、嗯、你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触。 嗯 当然我刚才听着主持人们讲的也还是挺不错的还是挺好的，就是但是毕竟是就隔行嘛、 嗯、 隔行 对 隔行还是有一些就是隔如隔山嘛，他就不可能像舞台演出那样子 对 一种感觉、 嗯、 但是已经还是很不错的、 嗯、 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北京人艺这个地方吧是一个大熔炉、 嗯、 我觉得所有的演员无论是你是这个科班出身的、 嗯、 还是啊半路出家的、 嗯、 你是什么时间进来的、 嗯、 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像一个熔炉一样的在里面的冶炼。 嗯， 冶炼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行，各方面也不行。 嗯， 但是冶炼了这么多年以后、 嗯、 应该说是百炼成钢的、 嗯、 就是这样子。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讲，如果你能站在仁义的舞台上，你能在仁义的舞台上演话剧， 嗯， 这都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嗯 嗯、哎，佳音说说你演茶馆吧。 我演茶馆是、 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记得特别清楚，是2009年情人节。 哎呀，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我第一场茶馆。 嗯， 我是在那个年初的时候接到通知说、 嗯， 当年有一部分老同志要退休了， 嗯 然后说有一些角色呢、 嗯， 这个需要年轻的同志们来顶上。 对、 嗯， 嗯，当时我们还是几个人来试一个。当时让我演的就是一个茶馆里边的伙计、 嗯、 最早2009年的时候、 嗯、 然后呢选了我跟另外两三位演员吧、 嗯、 然后呢就这个面试方法非常简单非常特殊、 嗯、 就是每人喊一嗓子、 嗯、 每人喊一嗓子 喊什么 就是那个叫麦、 哦、 没人喊就是哟、 嗯、 怎么怎么样的、 嗯、 因为他那伙计是因为是开场大幕这个大傻羊打竹板一开了幕以后然后所有的群杂都起来气氛声音生活背景全都起来以后他是第一声最高的是从后台然后 传到前面来的 慢回身蹭油了吧您那是第一句不是正词儿、 嗯、 但是第一句是高嗓、 嗯、 是个高音所以当时我们还试了一下那个对比那个可能没有那两位演员演技好啊但是嗓子高 那是不是那他印象这么深刻咱是不是就来一嗓子我们把话筒声音关小点啊 然后都远一点 远一点 啊来 一 嗓子啊 啊 慢回身蹭油了您那 嗯 就是那个端着个盘子是从后边走的烂肉面那慢回身蹭油了吧您的 哎呀， 好 哇，太棒了，简直！ 棚里还收着。 哎呦，我天哪，这我爆表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北京人艺的舞台是不用话筒的， 嗯嗯， 大家都知道的， 对， 所以都要靠演员自身的这个声音，能够让最后一排的观众能听清楚，而且每一个字都要听清楚，声音要打回去。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每一个人艺的演员都是要求挺高的， 对， 尤其是当你的词儿特别长，特别复杂，比较复杂一点的时候，那么你就要求你的丹田气要很足， 对， 然后包括你的词，你的口齿要非常的清楚，还有一点，北京人艺的演员，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在北京长大的，我是在广州长大的。我到了北京人艺以后我就开始要学习北京话而且要学习特别地道的北京话让北京人都听不出来因为北京话的吐字归音你包括你看佳音他是北京人所以他的吐字归音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他的归音是他刚才那一点儿他那个回音儿的时候尤其是最后的那个音儿那个尾音儿是一定要有的这一点就是有很多演员就可能很多年都 练不出来、 尤其是当尾音出现的时候就特别容易露馅儿就是你不是 你不是北京人， 对， 就会让人听出来。反正我这个人呢，我对自己要求呢，反正也是，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我虽然不是在北京长大的，但是我第一个戏古玩，就演的是一个八大胡同的一个妓女，那小妓女。完了以后吧，他就要求你不但要能够各个方面的都戏啊，包括而且你特别要求你会说这个北京话， 地道的胡同里的 地道的北京话， 北京话啊。 你寻个宿啊什么这种的，这寻个宿我都刚开始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寻个宿，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吧，就是这地方他都那些吐字归音，你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就在家一直练呗， 那就肯定要找一些包括老同志，还要我要反复的跟这些北京人就是学习， 不断的跟他聊天， 跟他们说说这句话应该怎么说，这个音儿应该怎么拐，所以后来我还算是不错吧，就是到最后包括演全家福啊什么这些北京胡同里的戏的时候，我可以做到让一般的北京观众听不出来我是外地的人， 这个真是 很地道了， 非常难得，其实 很难， 对，我 是很难的。 我们平常比如看电影电视剧啊，尤其是这个有地域特色的，有方言的，观众都会特别挑剔啊。 对， 但是我们很少去挑啊，就是说京味儿大戏，为什么？因为京味儿大戏一般都是由这个北京演员啊，就是这个北京话让人感觉到似乎是比较容易学的。 对， 但是我以一个东北人在北京生活的经验，我告诉大家，这个北京话确实很难学。 东北人呐，就是永远那个最后的尾音是朝下的， 是的， 干哈咋整？ 就 是这个。 就还有一个流行的段子嘛，说老师那个说我调职低，我也不低啊。 所以他就往下拐的。 对， 那么那个要是南方，因为我南方长大的嘛，南方长大的他那个呲呲不分，是不分，他有时候他就特别容易就是。干哈？这喊那这样子，这样子啊！尤其是台湾人们愿意这样说话，包括江浙的，还有广州的，他都是这样。所以这一点来讲，北京人艺的演员是要求是这样的。 对，因为北京人艺在北京啊，他就是有他非常浓郁的北京特色。那这样，我们 听原版的， 听个原版的，不能说对比啊，我们听个原版的正宗的北京人艺的茶馆一小段。 哎，这我是会挑啊，我挑这个戏啊，它就不是主角的戏了啊，我们都演主角的戏啊，这个戏来大家听听啊，这是两个女人的戏啊，在茶馆当中，女性角色不多，我们听一听。 汤妈妈在这儿呢。请他出来， 我去叫去呀、啊，康老太太，康老太太， 我说， 来，出来一个， 都怎么档子事儿？ 朝廷大事， 什么事儿啊？ 哎呦，来， 哟，伯母，我早就说过来给你请安的，哎呀，哎，伯母，你坐呀。 来， 我是您的四侄媳妇儿，接您来了。 四侄媳妇儿 啊啊，您离开唐家那会儿，我还没过门呢。 我跟唐家早就一刀两断了，你找我干什么？ 哟，婆母，您四侄海顺是三皇道的大坛主，国民党的大党员，神处长的把兄弟，就要当皇上了，您不喜欢吗？ 当皇上 啊，这龙袍都做好了，就要在西山登基。 在西山、 哎、 啊，西山真地方，好地方，有山有水，有吃有喝。老太太，您跟着我们一块享清福去。 哎，婆母，您四侄海顺常念叨您。 是， 哎，是啊，老一辈的都扔下我们不管了，也就是您还这么硬了。我们做晚辈的不孝顺孝顺您，这也说不过去呀。哎，天师倒茶。再说了，你也受了半辈子苦了，该到我那儿啊去享享清福了。您到了我那儿，我一定让你吃好的喝好的，这兜里头啊还揣着几个当当响的洋钱，这有多么好啊！ 啊？好啊，老太太，跟我走吧。来，我搀着您，你躲我远远。 哎，怎么样？刚才这个是，原版的啊， 原版的 啊，听出来没有？这谁演的？康老太太啊，宋丹丹 啊，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哎，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啊，这过生日啊。光让您饱耳福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送好礼呢，也就是花开为你。今年的这个生日季呢，我们要把一朵舞台的艺术之花，话剧之花送给您。 嗯， 我们将邀请24位听众作为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庆祝活动的特别嘉宾，到北京人艺与我们一起庆生日看话剧。如果呢您想成为这24位嘉宾之一，下面您要听仔细了，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周年生日季的菜单当中，您会看到6段人艺经典的话剧选段以及经典的台词。 嗯， 您可以任选一段，通过声音演绎录制音频，时长不超过2分钟，随音频附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诵读小站的全拼 @163.com。 嗯，这个详细的方式大家如果没记住，登录到我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那个生日季的菜单当中，大家是一目了然。嗯， 对。 刚才听的这一段哈，这个我还真挺喜欢的，因为茶馆当中女性角色不多哈。 对。 然后这个提到这个庞四奶奶哈，我是看到啊牛响铃老师的那本书啊，他当中写了这么一段故事，就是他的母亲金雅琴老师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曾经到焦俊先生那儿呢，去这个求教啊。他说呢，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不是啊需要改变一下？因为那个之前的演法好像他不太同意啊。 嗯。 然后呢，焦先生说，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金雅琴老师说啊，说这个我觉得庞四奶奶的发型应该是高射炮式的，后脑勺上盘香蕉头，一张白脸不擦红啊，这个嘴上的口红不涂满，仅在嘴唇中间点一点，等等等等，后边还有一大串特别细致的描写。 对，我们了解到，其实北京人艺每一位演员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都要给人物画像哈，就是要 真琢磨呀， 对，得琢磨整个戏。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角色的定位。那今天呢马上就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梁丹妮老师和杨佳音跟一起来给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过生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对，今天呢，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 都是咱们的特别节目， 7点到9点，都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开播的特别节目，希望您持续关注。我是朱红， 我是赵亮，咱们听上两句梁咏琪带来的《四月生日》，一会儿接着聊。 要快高长大，就算怎样难忍，你最爱手抱，然后始终都靠你两脚走天涯，用英勇的姿态出生于这风雨中，怎么挣扎你未了解，你却要记住明天，这天气坏极亦有艳阳可晒，命运在静静摇摆，不怕孤单，其实有几百万人祝你愉快，摇篮般风雨飘，长留最美彩，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

春风得意，艺术的艺。 哎，花钗为你。 对 啊，太好了啊，我们有战略合作伙伴了。 嗯， 这个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机会能跟咱们这个北京人艺的老师们学一学，吐字发声的技巧。 对， 啊， 我以为你， 啊， 我以为你要说向大家学习演出的技巧 啊， 这个上人艺这个舞台啊，还真是挺难的， 啊，是吧？ 对，人家。我记得那会儿我采访杨立新的时候，先把嘉宾介绍出来。嗨，欢迎梁丹妮老师，您好。 大家好，欢迎 主持人好， 欢迎欢迎 啊，欢迎杨佳音，你好， 主持人好，丹妮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应该说差不多北京人艺的演员都采访过了， 是吧？ 基本上想起来说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哈，当然杨立新不算老一辈艺术家哈，回想他刚进人艺的时候，基本上啊，就这一辈的演员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而且一跑就很多年，所以他们的这个根基很深，所以佳音，你作为年轻演员也说一说你到人艺以后你的感受好不好？ 因为我说年轻也不年轻了，今年是我到北京人艺的第12年 啊。 诚然刚才您讲的就是到这个团体伊始的时候，肯定是要先从我们讲的群众啊跑龙套做起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就是可以一上来就站在舞台的中间，他需要不断的磨练，需要不断的积累。这个舞台其实它很有魔力，就放在那儿就会。我刚才讲咱们上一广告之前讲说那个09年的时候让我接，就是一个群众， 对， 就是一个 演茶馆 一个伙计，然后后边还演两个大兵，就当年因为很短的时间要排出来，因为我为什么跟茶馆这个比较深的感情呢，就是我两次接演茶馆不同的角色，第一次就是这个紧张，真紧张，他不知道哪儿的一个群众角色， 你这都快发烧， 38.9度发烧， 紧张的， 紧张的， 就接这个伙计烧38.9度，就高烧不退，对，然后14年让我接吴刚老师那个唐铁嘴那个角色的时候，意外，我都从来不知道这个人还能失声 了， 就忽然间那段时间 忽然间就是说不出来话， 那后来怎么办呢？演出的时候呢？ 那还好是在排练期间就说不出来，然后紧急到那个协和医院去雾化，雾化了3天，把嗓子给化开了。就是每一个这个演员对于这方舞台都是极其敬畏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所有的年轻演员到了这个北京人艺这个单位之后，都是做好了长期跑龙套的准备，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你说这个那么多的大腕老师、艺术家，高山仰止是吧？又是这个经典的剧目。我们说这个茶馆应该是享誉国内外，好像是最有名的一个剧目是吧？所以 代表作， 对，我能够理解，其实你内心的压力啊， 对， 这个忽然失声，这个我也赶上过， 是 吧？ 我也赶上过，你说 紧张的吗？ 你能想就是就在舞台上说书吗？说着说着，砰就没声了。就忽然间就没声了， 这很奇怪的， 就非常奇怪。我觉得心理作用是很重要的。 我想说一下我比较感慨的事情，就是每年人艺呢有几次买不着票，就其中有茶馆，然后窝头会馆啊，有好几部戏。就是当我看到圈里的朋友，就是不断的给我发信息，让我帮着买票啊，不是要票啊，是买票。然后呢，朋友圈里在发排队的照片的时候，就那一刻，我觉得这个舞台特别有尊严，因为。其实做舞台剧，我们现在也做舞台剧，太难了，就是一张一张票的卖，然后呢说要在舞台上呈现一部作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北京人艺我觉得这几次这个演出，它是给我们所有做剧场的人的一针强心剂，就是你做得好一定会有人买票，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说你要说你卖不出去票，那就想你到底哪儿做得不够好， 你不能怪观众。 对，所以就是每到这个时刻，我说句就是激动的话，就是每次真的我热泪盈眶，就是看到排大队，然后买早点，夜里就开始排。我一个朋友真的是夜里就开始排，还找俩朋友就是倒着班的排，4个小时一班，然后最后跟我说：“朱红，你看还能不能帮我买到票？我只买到2张限购。” 啊、哦，还有几个朋友想看，我说我真买不着。嗯、 所以其实看到一些材料，就是老艺术家们他们怎么样钻研角色哈， 嗯、 然后不断的锤炼剧目。 对， 我就想到啊，这个。体育界也学中国女排是吧？文艺界学中国，学北京人艺啊。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这次跟人艺一起合作啊，嗯、就是我们每一个节目也精益求精，对不对？ 哎、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听到更多、更好的、更精致的节目。 嗯、说得好，来再献个丑， 再献个丑。 来，这是 谁呀、啊？ 这谁？ 你是哪段 啊？ 这个哪段啊？这一段很经典。 咱们主持人录的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嗯、是吗？ 我们听雷雨啊，这大家。很熟悉，为什么那个上高中的时候、嗯、课文当中就是这一段啊、 嗯、听听 嗯听听这二位是谁呢。 哦，你是？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世平，怎么是你？ 你自然想不到，世平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你，世平， 浦原，你找世平吗？世平在这儿。 你来干什么？ 不是我要来的。 那是谁指使你来的？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哈，献丑献丑了啊！ 哎呦，好紧张，我替他们紧张了。 对，我觉得就。不要评价太多吧，哈、啊， 嗯， 啊，佳音，哎，梁老师给评价一下哈、嗯，可以说说雷雨这戏也可以、啊。 雷雨啊、嗯，确实是一那个曹禺先生三个经典名著当中的一个。 对， 我虽然是没有演成这个雷雨这个戏， 嗯， 其实但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嗯， 我就看我因为我在上影厂拍戏，因为那种年轻时候在上影厂拍戏的时候， 对、嗯， 我就曾经看过上影厂拍摄的电影雷雨啊， 嗯， 那个我当时想我。那时候还年轻嘛、 嗯、 我说我特别想演四凤、啊、要不然我就演那个谁啊，我就乱想了、 嗯、 其实是这样子，但是后来我也没演成， 嗯 啊，但实际上雷雨这个戏呢确实是很经典， 对， 拿到现在来讲也仍然是曹禺先生的经典、嗯、特别著作之一嘛，一作品之一，我虽然没有幸演吧、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作品的。 对， 我也希望我能有一天， 嗯， 当然我估计樊姨我可能也演不了了。曾经也是想过，那现在能演什么呢？只能演鲁妈了。 只能演这苦大仇深的是吧？ 对，苦大仇深的，其实，但是呢，我演过曹禺先生的《日出》。 日出、 啊， 对， 而且我跟这个戏有。现在算起来2000版哈、啊、到现在 哦 18年了、 嗯、 17年我们也演17年过去 17年 我跟这个戏整个是渊源很深了、嗯、17年的这个时间了，从第一版就是啊我们2000版那次我们这批演员您比较年轻的演员来演这个戏，当时是郑天伟演的那陈白露， 嗯 远征演的方达生， 嗯 啊吴刚演的李时清， 嗯 王班演的胡四， 嗯 我演的顾八奶奶， 嗯 那时候我还是演一个角色， 后来演两个角色 了，到 了 后来那次去年我们 对 还在这里 说过，还聊来的 聊过这个戏， 对 完 全看不出来是梁丹妮老师一个人演的。 2011年还是10年，我们就开始演， 嗯、 就是在陈豪版，从那版开始，我就开始演两个角色。 嗯， 我觉得，对演两个角色，对于一个演员来讲，真的是特别难的事情。 而且这两个角色完全就是不搭嘎，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嗯， 这点来讲，对于一个演员，真是太大的锻炼了。嗯、 真是这样、 啊，太大的锻炼。 嗯、 我还跟佳音，我们当时还演过一次，就是陈豪版那时候， 嗯、 他演胡四。 嗯， 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的， 嗯、 就是我们在第二幕的时候他演胡四，就是我演姑八奶奶、 嗯、 那么到第三幕的时候我就演翠喜了， 对， 他就等于胡四到 到妓院里去，等于是又变成那样的关系了 啊， 嫖客与妓女的关系了。嗯、所以， 这个杨佳音不容易。 嗯， 这个调试一下，因为我们底下看不出来是一个人演的。 那您说一说您的这个方法嘛，就是这个人物相差这么大，而且这剧情又挨着，是吧？ 嗯、 就是连一个喘口气的时间可能都特别少， 都没有。这个说实在话，刚开始的时候我。当然就是我们导演啊任明跟我说的时候我并没有，就上次我也说过没有想那么多，觉得哎挺好玩的，哎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试试，哎我一演上了我就知道太难演了，这不是一般的难演，实在是太难演了。因为顾八奶奶是那样一个人，那样神经病一样的那样一个阔太太，完突然演到妓女，演到翠喜时候已经是烂得快没帮的妓女，一个老妓女，没有就赚不到钱的，这样你完了就一身的病都不行了的，这样子病入膏肓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这种跨度啊，特别难，特别难。 那您的 就要求演员自身的这种承受能力要特别特别大，反差这么大。那么确实是，当时吧，就讲一个小细节，就是后来我演出那时候，那个苏敏老师还在。就当时我们准备演出之前，我们都是在仁义食堂吃饭嘛。吃饭的时候，苏敏老师看着我说：“丹尼啊。”我想看你演翠喜，我本来没那么紧张，一下那个汗就下来了。我妈呀，我那天是第一天演出，就是首场，我的汗真是下来了。我的妈呀，我说怎么办呢？今天我都怕过不去了，就是准备的很好了，但是还是紧张， 要压力。 虽然我们也算是成熟的很成熟的演员，但是仍然是很紧张，确实那个心理的那种紧张，那种承受力要很大，但是还算好。上台在侧幕条准备顾八奶奶上场的时候，那心里就跟跳跟小兔子似的，咚咚咚乱撞。完了以后吧，哎呀，就说哈哈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就开始演顾八奶奶，演顾八奶奶时候吧，后来下来以后我说：“哎呦，我怎么忘了？你紧张给忘了 啊！ 太集中了那个脑瓜子，太集中了，太集中那个精力了，结果就忘了。完了，很顺利就演完了，然后就那一场以后，就大家对于我的肯定，包括甚至于就是当时朱旭老师的家属啊什么的，就是他的子女还有什么，反正一些亲戚朋友看了以后，居然有的人就没有认出来，顾八奶奶和翠喜是一个人演的， 对， 就是我自己也是有意识把这两个人物拉得巨大，包括服装各方面、声音的各方面造型，就是让这个人物就完全脱离，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日出还有演出啊，也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我相信丹尼老师会一直要演下去，太有感情了哈。 我对这个戏特别有感情。 特别有感情、 但是您仍然不能逃避对我们的批评啊。 哎，我觉得不错，刚才是殷超跟江夏。 江夏没还有一对呢啊。 还有一对。 还有一对你听听，这是一对我们四点有戏的主持人啊，号称文艺广播小戏精啊。 来听听。 我们来听听向路米下的这一段。 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这些月你特别不来看我，是怕你的父亲？ 也可以说是怕他，才这样的吧。 你这一次到矿上去，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把一个真正明白你爱你的人抛开不管吗？ 这么解释也未尝不可。 怎么说，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你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都是些没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着，我恨我早没有知道你。 挺好，挺好，真的挺好的。 怎么样？ 我觉得以前 四点有戏精。 我原来没有听过他们就这么我觉得是一次特别好的尝试。 因为这个米夏跟香露是我们四点有戏这个节目的另外一对嘉宾啊，人家叫香米组合，他们就是每天啊就是找那些电视剧，尤其是烂电视剧啊，然后 演是吧， 然后就演他们，然后还编排他们，还吐槽他们。 对，哎，佳音说说吧，就是我们先说说，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 演戏的时候，我们现在属于门外汉，在演戏啊。 对。 比如说，你们在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否定自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听自己演戏，你就会觉得哎呀，或者说听自己主持，也会有些别扭。有否定自己，然后不断的这样一个提升的过程吗？ 嗯，有，因为这个，就是行话里边有一个名词叫反观机制。 嗯。 就是会出现第三自我。 嗯。 就是我们讲演戏都是双重生活，两个自我。 嗯。 我与我的角色。 对。 我的生活与角色的生活。 嗯， 但有的时候会出现反观机制，就是第三自我， 嗯， 就是佳音看佳音演佳音， 嗯， 佳音看佳音演佳音， 对，就是我看我演的角色， 角色 就等于说，就是在头顶四十五度上方会有一双眼睛， 嗯， 所以说这就是恰巧解释了什么呢？ 嗯， 我自己演的戏，我电视剧，比如我不爱看， 嗯。 我看 我 们也是， 会觉得 怎么看怎么别扭， 什么东西都不对， 对， 别扭。 看自己演的戏，听自己的声音， 是 都觉得别扭。 他是一种特别感性的， 包括演那个电视剧啊，他们很多演员特别喜欢看回放，我就不是很想看回放，因为看回放以后，我觉得我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哪儿都不对。 他很容易，他可能这是一个 正常的心理， 正常一个心理，因为包括着一个演员对自己的要求， 嗯， 包括全方位的这种要求，对自己的这样一种作品的呈现的这样一种把控， 嗯， 所以说这个刚才我听了两段这个美语啊，我觉得气势都在， 嗯， 气势都在。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非要提一点点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就是两段对比一下啊， 嗯， 对比一下就是后边这一段，更注意，剧本当中所提示的规定情景，因为第一段他们演的是这个鲁世平，一个意外到他闺女四凤到的这个周公馆来看他的女儿，意外发现了这间屋子里的摆设怎么都那么熟悉，好像，但是他又不确定，然后这个时候他进来了，你是谁？你是谁？ 啊， 包括说你，那个你， 其实就是他认识他，他不认识他，是这样一个情况。 先开始互相还聊是什么什么无锡一家姓梅的，怎么怎么小姐， 对， 我说那不是小姐，那是下人，怎么样？就是这是他们时隔多少年以后的那个第一次见面，互相还有试探的心理，包括说你是来干嘛来的？你是谁派你来的？所以他话里的他是有信息量的， 对对， 他有规定情境。后边这一段呢是那个平少爷想这个去矿上，但是去矿实际上就是一借口，就是想离开这个阴森的这个总管去外边。然后恰巧和他这个不伦关系的这个继母樊姨呢，就不想让他走。然后呢，俩人在这儿去摊牌，说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可能后边这一段更注重当时剧本所提示的这个规定情景。 后边就撒开了。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仁义的演员给我们指点指点的话，就是光听声估计也还行 啊，是吧？ 是吧？ 我们继续努力，啊。 对，然后最后的时间让丹妮老师还有杨佳音，给我们所有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包括还有双重的观众，就是同时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同时又咱们仁义的观众， 哎， 对不对？ 哎，对了， 对他们说几句好不好？佳音先说吧。 首先呢，春风得意，花开为你，祝贺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同时呢，感谢一路相伴的听众朋友们。北京仁义到今年马上6月份也要院庆了，也走过了60多年的这样一种不同反响的生命历程，也感谢所有热爱他的这些我们亲爱的观众，总之呢就是祝文艺广播越来越好，祝北京人艺越来越好，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都越来越好。 好，谢谢佳音，然后丹妮老师，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这点呢应该说是衷心的祝福，也希望广大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经常能够走进北京仁义的剧场来观看我们的话剧，来收听我们的文艺台的广播，这两个吧，缺一不可吧。 好，谢谢。 好， 太好了， 谢谢。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今天我们7点到9点2个小时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特别节目。那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还有1个小时，从8点到9点还有哪些嘉宾会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块来庆生呢？我是朱红， 我是赵亮，咱们一会儿再见了。 一会儿见。谢谢两位，谢谢丹妮老师，谢谢佳音。